天，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，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，三千世如梭破茧，左手念着花，右手舞着剑。出一朵莲，莫停歇。